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一放假我觉得真是昨天就说吃啊、觉得吃面条吃猫耳朵不过瘾 啊。 今天咱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吃。 吃点什么过瘾的？ 那今儿吃肉啊。这是我们这个11的这个京华秋韵特别节目啊，市民美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吃肉，你看发现没有，这两天突然之间到了秋季，就会发现这个早晚温差特别大。 不是，这就是觉得凉，不吃点肉身体扛不住啊。 在所有的这个北京的肉食当中，不得不说的就是涮羊肉 啊。 爱吃吗？ 当然了、嘴都不利索了。 哎呀，北京市面上要说吃涮羊肉啊，咱得先区分出来啊。第一个，涮羊肉和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的火锅其实是俩概念。 哎，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北京的涮羊肉就是铜锅涮肉，对吧？最传统的。 对， 现如今不行了，现在火锅，你吃麻辣的还是吃清汤的？我们那时候没什么鸳鸯锅这种概念，这都是成都重庆火锅传过来的。对， 火锅跟涮羊肉确实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一个是用来吃这个锅里的羊肉的，专门吃羊肉啊，还有一个呢是吃那个汤料的， 是吧？ 涮什么都是汤料味儿。 所以你看现在有的那种一个大锅哈，它给你分成9个格、10个格、11个格，里边不同的那种， 人家就分9个格，哪见11个格？ 总之是这意思，这跟我们今天说的都不沾边。 对对对， 啊，我们今天说的是铜锅涮肉 啊。 这个要说现如今吃呢，就是凉点哈、这个凉了一点，但是要是真的到了冬天 啊， 下雪， 嗯， 然后你们家那个窗户上都是有哈气， 是 小孩能在那个玻璃上面写字儿 啊， 在那个季节吃涮羊肉，尤其是围在屋里边吃涮羊肉， 那简直太滋了、 特别美，特别美的一件事情。后来发现这也不见得老好使，因为你们家那屋子顶啊，因为涮羊肉炭火了嘛、容易熏黑了。 这吃完这顿，咱往边上挪挪，咱匀着熏。 这一看就是家里边生活条件比较好，经常能吃涮羊肉、而且过去你知道那个有几年啊，这一说就20年前啊，粮票突然之间要退出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走在大街小巷里边经常有那种粮票换东西。有其中一项最好的就是这个铜锅，紫铜的 换铜锅。 哎，拿几百斤粮票然后能换一个紫铜的铜锅。 拿几百斤粮票才能换一铜锅啊？ 我就那么一说，因为我那时候也小，我也不知道拿多少粮票算。关键是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哎呀，要说吃涮羊肉铜锅炭火的，跟那个现在的这个叫什么酒精炉也好，电磁炉也好，那个感觉不是一回事， 不一样， 是吧？还是那种炭火的感觉舒服。当然了，这个吃菜呢讲究锅气啊，涮羊肉的锅气无疑是最实在的。 对 啊，也有讲究，它跟火锅啊它不太一样啊。这个火锅呢应该说是肚子比较这个圆，对吧？糖蛋儿糖呢比较大，是吧？可以装进去各种荤菜素菜都一起跟它煮， 什么都有。 涮锅子那糖啊是一个倒锥形， 哎， 上边大啊，这是这个底下的小，锅里边的水呢保持一个滚开的一个状态， 是 吧？而且呢加起羊肉片涮上之后，你涮2-3下就熟了。 对，所以它那糖不会太大、就没指望让你放太多东西。 哎，所以人家10个人18个人吃，人家供得上。 对， 所以你看过去切那个手切羊肉片 啊， 和那个机器切的 来的 也不得一样， 是 吧？哎呀，讲究的涮锅子要用红铜啊，或者刚才说那个紫铜，专门做，糖里边挂着一层银亮亮的锡 啊。 小的时候不知道那锡是干嘛的，据说哈、这可以避免直接这个熬铜啊产生那种毒性 啊， 所以你看这也是有讲究的。 就为什么这个铜锅哈、外边是红的，里边是银色的？ 哎，要说这个涮羊肉啊。它真不是羊身上的肉哪块都适合涮。 那哪块适合涮？ 就是能涮着吃的肉不多，最好是选在你摸摸自己脖子。 我摸摸您脖子吧。 就是后脖梗子上边那块肉 啊， 看上去有大理石纹似的那花纹，哎呦，那块肉吃着最嫩，而且呢不柴不腻。北京就是你经常会说 上脑 啊， 就是那块， 是我们家那边也把这块肉叫上脑， 这个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南方朋友可能就不懂了， 是吧？反正这个至少就是这块肉涮羊肉最舒服， 这是最好的。 哎，其次呢就是后腿 啊， 羊后腿， 嗯 啊，屁股上那块， 臀尖， 哎也行啊，这反正这个肉肥啊，也有瘦的，反正样一半吧，撕去那层。就是那种筋膜，你知道吗？哎，然后你就开始涮着吃，也特别好吃， 是吧？ 当然了，前腿不光是后腿，前腿也能涮， 但是后腿好像因为它连着那个臀尖那一片啊， 哎， 好像要比前腿，反正在饭店里卖的贵， 是吧？反正这个羊大家都知道，它靠走路嘛，那腿我理解啊，就是属于体育锻炼比较丰富的， 嗯 啊，肌肉比较实在的 啊， 可能更能瓷实一些，是吧？ 肉质更紧密啊，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呢，涮羊肉都比较舒服 啊，吃这些。 啊、你要说，比如说羊身上这块的地方叫怎么说呢？ 羊奶，您摸脖子干嘛呀？ 就是肚子那块肉 啊，肚子那块、 啊，那就是肥的太多了。 这一块好像一般也就炖着 吃，是吧？ 啊、对对对， 你涮羊肉最好是稍微差点意思， 是 对吧？肉最好是用干净的布吸干之后，水分稍微的这个冻一下，然后现切、现涮。 为什么要冻一下啊？ 好切 啊！ 你都软了，你怎么切呢？ 是， 对吧？ 拿刀 啊，把肉切成半透明的薄薄薄的一层片、 嗯、 啊。人家说有讲究， 嗯， 叫薄如纸， 就是贴盘子上能见到盘子的花纹，隔着肉。 哎、对，匀如精，匀称的，就是你这是有肥的 啊， 有瘦的、 啊， 就是跟那水晶差不太多那种感觉，齐、 哦、 如线，美如花。摆在那个盘子里边 啊，这首先每片切的得差不多大小一样。 你这不讲究的时候，拿一塑料袋里边都是超市里边的切好的那种羊肉片，往桌子上一放，哎呀， 失去了人家那精神。 所以你就是码在盘子里边，你怎么着也得是稍微的是，不说码成花吧，你也看着好看点，是吧？ 讲究摆盘。 哎，吃涮羊肉呢，有几样必不可少的配菜，你比如说粉丝， 嗯，哎、有， 对吧？白菜，或者说人家说是酸白菜更好一些， 嗯、 对吧？白菜头， 冻豆腐 啊，然后白皮的糖蒜， 嗯， 对吧？主食一般都是芝麻烧饼 啊， 现如今也有凑合成，给我来袋方便面， 火锅面，哈哈，对对，下面条 是吧、 嗯？ 其实呢，经典的涮羊肉就这么简单 啊。 糖蒜你吃吗？ 吃啊， 是吧？你吃完了别上节目啊。 这吃糖蒜的时候特解那个嘴里的油腻， 是吧？而且其实说实话，粉丝曾经有段时间还流行过宽粉，这现在不多了。宽粉那种白的皮带粉， 对，但是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吃的那个涮羊肉啊，铜锅涮羊肉，都是细的粉丝， 是吧？国区也是粉丝啊。然后呢，涮羊肉的佐料呢，应该说非常的丰盛，而且呢，各种佐料应该是单独盛、单独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 不是搅和好了一大碗盛上来。 哎，对，你这好，这上来之后，哟，芝麻酱的没佐料，有，都在那个麻将底下呢， 给拌好了。 一看，哟，香菜哟、葱花肉都有。其实有些人可能。自己口味不一样、啊、 对，我就爱吃韭菜花多一点， 是吧？韭菜花，然后你就装在不同的碗里边，什么姜啊、葱啊、蒜切成段，香菜切成段，然后你摆在盘里边，还有酱油、醋、麻酱、辣椒油什么的，你自己盛， 是 啊，这人感觉不一样。 嗯， 我还曾经见过有人在芝麻酱里边放醋 就好那一口呗， 我觉得可能每人感觉不太一样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卤虾油，你知道吗？ 卤虾我们那边没有， 没有是吧？也是倒在那个芝麻酱里边，然后反正和在一块儿。据说有些人特别好这口， 嗯、 啊，拌上之后很地道。调出来的之后，你看你那芝麻酱里边，青是青，白是白，然后有红的，有绿的，对吧？还有黄的，非常亮丽的一小碗。 嗯， 啊，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这也算是个性。 对对 对， 是吧？ 你看南方，咱之前说那个重庆、四川那个九个格、十个格 啊， 吃那火锅，他们不吃芝麻酱，那吃的什么？ 啊、红油是吧？ 香油蒜泥呀、 啊。 啊啊，对，其实从这个佐料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火锅跟涮羊肉之间的差异。 你看，我就属于这种比较保守的，你让我去吃重庆火锅， 还吃芝麻酱， 哎、还要芝麻酱， 一看就是北方人， 打小就好这口，估计人家说不行，吃这个辣的，你这个芝麻酱 地道吃法， 对吧？嗯，反正那怎么办？就这么吃吧。 管我就喜欢吃这个。 涮羊肉当然了，不是煮肉啊，吃起来得有特定的程序， 对 对吧？最先涮的这个既不是上脑，也不是后腿，据说最先涮的应该是羊尾 啊、嗯，小尾巴。 哎，丰润肥美，宛若凝脂， 让这锅里边的汤啊再涮起来就不觉得肉柴 啊。 你看人家 带着羊尾巴油的， 但是现如今好像谁说来涮羊肉点什么呀，来份上脑啊，来份肥牛，没人说点个羊尾巴的 对对， 少了， 反正也卖的也是少， 是是是。之后当然就是涮肉了、 嗯、 所谓涮就是拿筷子轻轻夹上两三下三四下，功夫不能长，知道吗？轻看肉一变色立刻赶紧夹出来，然后就开始蘸佐料吃。 这个讲究那个什么七上八下嘛， 七上八下在那赌 啊，这是羊肉也是、嗯、 羊肉就两三下的，我觉得就熟 就够了， 就够了。 那我估计还是跟我们家那边有差异。 啊、 你虽然我们家那边也吃铜锅涮肉 啊， 那个肉啊，它切特别厚， 啊、 不像咱北京这边切的 薄 啊，我们那边讲究切的厚、 啊， 这两三下我们那边是 熟不 了， 是吧？所以人家说了，时间长了就是煮了，但是有些小姑娘说不行，那个我要健康，我要给她吃煮透了的。 我倒见着好多小姑娘就是、 啊、 不行，我要健康，我就是瘦的不吃肥的，把那个本来肥瘦相间的羊肉，她、 啊、 光把瘦的吃了，肥的扔一盘子。 哎呀，所以这可能就是习惯不一样、啊，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就是要是真讲究，就是两三下涮和煮还是有区别的。 你再放时间长，那成炖了， 老了是吧？哎呀。这个涮羊肉从来都是自助、 嗯、 是吧，醇香的羊肉蘸上自己调配的佐料， 是 那香咸辣卤鲜五味俱全， 嗯， 肉吃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吃菜了 啊， 对吧，你涮点 白菜 啊，粉丝，反正当时那种感觉一出来，哎呦呵，再来个烧饼齐了、 嗯、还有冻豆腐呢，那 冻豆 腐里边饱含着那个汤汁里那个肉味儿、 哎、 是吧，卷着点白菜啊，和着点那个粉丝啊、 嗯、 蘸着点麻酱，那一大碗滋溜滋溜来，哎呦真棒。 哎呀，吃涮羊肉当然你在家里边吃也行啊，现如今铜锅少了，家里边备的哈， 是 下馆子也行啊，北京的很多馆子像东来顺啊西来顺啊，这都是非常地道的吃涮羊肉的地方， 嗯 啊，然后据说呢在那儿吃呢也能够享受那种踏实的那种感觉，跟家差不太多、啊、 对，但是人家要是不伺候给您调小料的时候、 啊、 您也别挑理，这东西就讲究自助， 是吧，所以您自己去那些小料的地方然后去盛啊、 嗯、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盛，当然了现在说实话吃肉哈不像这个十年前二十年前哈，很多人的一种特别特别能吃啊，那时候营养也不多现在我发现经常是眼大肚子小 啊，对， 很多人点了一大盘肉吧，所有都打包回家自己回家炒菜去了， 吃两口就饱了 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您别多点啊，别吃撑了、 嗯 啊、 对，当然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合理搭配您这个饮食结构哈、啊 嗯、 不能光点肉了，这咱也得点点菜，那大白菜特别好吃，涮起来 是吧， 我觉得啊这个涮大白菜比涮那像什么油麦菜呀、 啊、 蒿子杆啊、茼蒿 啊、菠菜啊都好吃。 是是是， 白菜是跟什么煮什么味儿， 对吧？现在当然了，肉里边除了有刚才说的羊肉、 嗯、 啊，像什么百叶， 对 吧？黑的白的都有， 嗯， 当然了，有的做不好，它老咬不动哈。 这就还是讲究下锅之后的火候，三下两下就够了。 对啊，包括牛骨髓， 嗯，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涮虾片的， 对， 都是不断的改良嘛。 愿意有吃涮地瓜的， 嗯，地瓜、土豆 啊，对，土豆、地瓜、山药什么的， 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 行，反正总之这天要是真特别冷啊、 嗯， 您可以在家里边或者下馆子尝尝非常好吃的、非常地道的。北京铜锅涮肉， 这不上秋了吗？火锅吃起啊！ 哎呀，北京的铜锅涮肉听着就特别的舒坦。 对， 啊、 不过我倒听了一说法 啊， 说这个铜锅涮肉到底是打哪儿来的？ 啊， 这历史起源还真跟我们家那边有关。 又是从你们家那片来的。 说当年 啊， 这个成吉思汗啊、 嗯， 带着军队出去打仗，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游牧民族嘛， 嗯， 讲究吃肉，可是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备的齐全家伙事啊，是吧、 嗯？ 这个士兵们就把那个铜的头盔 啊， 这个摘下来洗干净哈、 啊， 这个底下就着火， 嗯， 每次吃羊肉的时候都用铜的头盔涮着吃， 嗯、哦， 啊，这头盔是当这个。锅来使，虽然这可能会有点味儿吧啊，但是啊，行军打仗没办法，这也是改善大家的伙食，就这么流传下来。虽然后边仗不用再打了，他们也安营扎寨稳定下来了 啊， 可是依然不忘了那个原汁原味带着羊肉汤的那个用铜锅涮出来那个肉味儿，所以就流传开来。 你要这么说，可能兴许也是有道理哈、 哎， 也算是说这一种说法， 是吧？ 啊，要这怎么说？哎，你们家那边涮羊肉怎么吃？ 我们家那边涮羊肉、 啊、 跟北京这边差别不大 啊， 真的就是铜锅涮肉 啊。 但是呢，这个锅底的那个料啊，讲究放什么啊？ 嗯、 要放点小小的小螃蟹、小海虹、小海兔、小虾米， 不， 一定是海鲜汤的， 海 干的 海兔是什么？ 都是那种不带着壳的小贝类，去了壳之后、 哦、 拿盐腌好的，这东西都是承包买好的，不是说自己家做的、 嗯、 这就借点鲜味儿，但是呢都是特别小的那小螃蟹、 哦、 你要是真是挑着锅里的那个拎着那小海兔啊、 嗯、 小海虹啊，拎着小虾皮出来吃，那人就得笑话你了。 哦，就是只是跟汤里边煮。 对，那是借味儿用的、 哦、 啊，都是盐腌好的。然后呢也是讲究吃羊肉， 嗯， 你要是弄那个什么什么，又什么黄喉啊、鸭舌什么，人就得笑话你了。 嗯、又不是跟咱们一波。 对对对，这是吃涮羊肉的。然后呢，这个羊肉刚才我说了，跟北京这边略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家那边特别讲究，一定要切得厚。 啊，切得厚。 切得厚，要手切。 哦、 啊，机器爆出来那人又得笑话你了。 哦，必须得自己动手切。 是，然后呢，那个菜啊都。给好的就是一大份，两盘羊肉，有那么一个菜篮子，菜篮子里头绝大部分都是白菜，里边有几块冻豆腐、 啊、 有点粉丝。 哎，你说了半天、啊、说的是下馆子吃吧？ 对，下馆子吃啊。你在家吃的话，那就不用两盘肉备一盘菜，想几盘肉备几盘肉了、 啊、 是吧？ 这还有规矩，我还说呢。 对 啊，就是下馆子一般都给你准备好了的， 准备好了的、 哦、 就是一套，那可能是80块钱或者90块钱一套，连那个锅底的小虾米、小海鲜、 啊、都配好了， 然后加上两盘羊肉，加上一盘菜、 嗯， 加上所有的小料都配好了。 嗯， 那小料里边就讲究放点这个姜汁儿， 不是，肯定首先是芝麻酱嘛。 这还用说，多新鲜呢！ 啊、对对， 芝麻酱、 啊、 青方、红方、韭菜花 啊， 然后呢放点姜汁儿，放点芥末油。 芥末， 哎，芥末油。不是清芥辣，不是吃日料、那个， 不是日料那个 啊，不 是，就 是 咱超市有卖那种黄色的芥末油， 透明的油，一定要点一点点儿芥末油。 我天哪！ 然后再点点辣椒油，一定要这辣椒油不是那个南方炸出来带芝麻那种啊， 嗯、 是带那个辣椒圈的那种，辣椒尖的那种、嗯、成段的辣椒油。 哦，这个吃法，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芥末来说是一个挺难受的， 窜鼻子。 是吧？ 啊， 有机会咱再说说芥末墩儿啊，那个北京的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一个凉菜， 是吧？ 你吃过吗？ 吃过， 是吧？ 哎呀，那个 一口一个， 口挺重啊， 连续吃三个， 那可不行了，上不了节目了。 吃完了之后，记住了，咬下去之后千万别张嘴， 嗯， 让他把那全部让他从鼻子里边出来。 太爽了，简直痛哭流涕了，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吃涮羊肉哈，可能真是一地儿一个吃法。 对。 像刚才王哥所说的，就是他们家靠近东北的内蒙那一片， 内蒙古那边吃涮羊肉、 啊、是这样吃的。 对。 北方可能大部分的大同小异， 嗯， 可能就是所谓的菜品上啊有区别， 对。 蘸料上有区别。对吧？ 不知道了吧、 嗯？ 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那涮羊肉的店啊，就是涮羊肉，什么都没有， 嗯、 门前还挂幌呢。挂幌子的，哎呀，挂幌两个的、三个的，就是一般都讲究啊。你这幌越多，这饭店规模越大。但是你去了之后，真的除了涮羊肉，什么都别的都没有，就专门吃涮羊肉的店。 哦，就是说，比如说我来个炸花生米， 没有，对不起，要吃你街边路边去，我们这儿只有涮羊肉。 哎呀，这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哈，是吧？有机会一定去尝尝。 嗯、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录播的《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京城美味，百姓 市民 美食。哎，说的都是咱们北京人常吃的一些东西。 是， 当然了，也是跟王哥一块来分享啊，取长补短，兴许人家那片的吃法呢，您尝试了之后感觉可能更适合自己。 毕竟羊都是从我们那边来的嘛， 更有一番不一样的感受，您也可以尝试。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些非常好吃的美食。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 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市民美食啊。 对， 京华秋韵市民美食。哎呦，一说这个涮羊肉，真是说多长时间都不觉得时间够。 是 啊，对吧？ 那光这佐料咱就能说一期。 哎呀，不过说实话啊，涮羊肉这样的菜呢，比如说王哥他们家也吃 啊，对， 北京人也吃。你可能去河北、山西、河南很多地方人家 也吃。嗯， 但是你说要找一道菜。或者说是饮食啊、 嗯、 北京只有北京有，除了北京你找不着。 嗯， 你要是选可能真的很难选出来。 这事儿得由北京人来说更有发言权、 哎。后来呢，我就跟朋友一块来聊天的时候，比如说请一些外地朋友来北京吃饭啊，去他们带他们去一些什么豌豆黄啊、 嗯、 什么绿豆糕，这大家都吃过。 炸鸽子糖耳朵、 啊、 我们家那边 也有、 嗯。 后来吃到麻豆腐的时候、 嗯、 他们说没吃过。上来都不认识， 是 吧？ 我确实也不认识。 你第一次吃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对，我一开始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麻豆腐、 啊、 看起来，我说 巧克力似的。啊， 然后那个看起来碎碎的，我说这是拿勺盛着吃。 哎呀，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北京特色啊。 对， 对吧？ 太敢贸然下口。 而且呢，正经的这个是不能说正经的，就是正宗的麻豆腐得拿羊油炒。 对， 油汪汪， 羊尾巴油 还。哎，所以呢，如果说真是找出一道只有北京才有的，恐怕唯有麻豆腐算是一道菜了。而且呢，这个麻豆腐和麻婆豆腐， 那区别可大了去了。 很多人说麻豆腐是不是就是云南的，不是四川的麻婆豆腐？点上来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仨字儿像。 对啊，就这仨字儿像，而且根本就没有通常用大豆加工成的豆腐， 对， 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个豆腐，是吧？你比如说你在北京喝豆汁儿， 嗯， 你至少还能吃到有豆腐味儿啊。 那味儿实在是太大了， 对吧？麻豆腐这个，哎呀，麻豆腐呢本是用绿豆粉剩下的这种下脚料， 嗯， 类似于用黄豆磨豆浆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剩下的豆腐渣、 豆渣子 啊、豆渣子，哎呀，这玩意儿，你先说形象上来说，刚才说跟巧克力似的，那是美化了。你要是真是。灰不溜秋的那种感觉，哎呦！ 用现在话说，那叫什么黑暗料理啊？看起来就是。 哎呀，在其他地方估计都是直接扔了，根本就不用、 嗯、 啊。但是北京人把它给发掘出来，当了食材， 化腐朽为神奇了、 哎，做出了天下独一无二的美味啊！炒麻豆腐，当然了，真的，哎，我特爱吃麻豆腐。就是老北京人可能多，然后我们家里边人也老吃， 嗯， 觉得特别好吃。 你像我这样刚刚来北京时间不长的， 对对对对， 确实。吃不大惯、 哎、其实当然了，你要说这个麻豆腐真是地道北京人，你看啊，从人家算是雅俗共赏， 嗯 啊，大到这个达官贵人、 嗯、 据说啊，人家有考证说人家慈禧老佛爷都爱吃麻豆腐， 我估计保不齐就是从他那推广开来的、 嗯、后来你因为它便宜嘛，下脚料做的，穷人老百姓也爱吃， 嗯、 啊、顶多 吃得起， 羊油贵点，豆腐真的不值钱、嗯、对吧？哎呀，麻豆腐好像只能炒着吃啊，不过各家各户的炒法呢也不太相同，刚才不是说了，我们说最正宗的是用羊油炒的，当然也有用素油炒的，还有爱吃羊肉串味的，这个又怕糊嘴的，用那种肉丁儿、羊肉丁儿加进去的 啊， 感觉跟那羊肉串差不太多啊。但不管用什么油哈，都得油足， 嗯，油汪汪的， 油汪汪盖着那个麻豆腐。哎呀，这麻豆腐你炒过吗？ 我没炒过， 就是超市里边有卖半成品，回家拿油炒的那 个。对，但是我到饭店 啊， 就跟朋友一起吃饭点过这个， 是吧？ 嗯、 你自己在家炒，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麻豆腐啊特别吃油 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平时炒菜 啊， 你比如说你照着炸酱那个劲儿倒油， 嗯， 可结果你把麻豆腐放里边之后，就发现干锅了， 两下就吸没了， 哎，特别吃油， 嗯， 所以呢，这个你得多放油。炒麻豆腐通常还得加点黄酱 啊， 啊，吃起来特别香。当然，你要是喜欢吃那本味儿吧，你就什么都不加也行啊。当然了，你也会发现有人加那种血泪红 啊， 对吧？ 是是是， 半成品里边有血泪红吧？ 对对对。 还有那种就是人家提色嘛，还要加青豆的， 青豆， 对吧？ 干炒当然了也行，但是你就颜色不太好看， 嗯， 还要加那个辣椒油，最后泼一点， 是是是， 红的、黄的、绿， 嗯， 凑在一块儿，颜色好看， 是， 对吧？做起来也是五花八门。哎呀，不管怎么炒啊，反正都得加上大量水之后，用文火咕嘟。 孤独 不能用武火， 嗯嗯， 文火武火你懂吧？ 大火小火，中火猛火， 相对来说时间长一点啊。然后你不停的得用那个铲子跟那儿翻 啊，这得勤快。 对对对， 你不能往那儿一撂看电视去了， 稍不留神它就糊锅了。要不然我说它怎么吃油呢？你就得不停的跟那儿炒， 嗯 啊，炒麻豆腐就是大孤独，这是原来老北京的一句土话， 嗯， 就是一直得孤独，讲究的是个过程。 对， 等这水啊完全的沤进去，原本散发的那种麻豆腐就变得又黏。啊，又成那样，嗯，好听点的糯啊，那就是你能想得出来吧？ 抱团了， 哎，油亮滋润，闻起来有一种特殊的那种酸香气。 酸，毕竟是豆渣嘛。 是是是，反正吃起来特别有味儿啊。人家说了，如膏似脂的麻豆腐，你想象一下， 如膏似脂，那口感在嘴里拿那舌头抿一下，娘， 对对对对对对对，油汪似脂，反正总之你这一般情况盛出来，你不能盛出一散盘， 对对 对， 对 吧？你得拿铲子稍微的，你得弄个堆儿， 弄个形儿，这讲究的呀，把它盛在碗里， 啊， 然后呢压实了之后，把碗倒扣在盘子上， 啊， 上面再码上那个菜盘，码上什么其他花， 你还得去用碗，拿铲子直接就能抹成一个堆儿， 抿一下， 对，然后中间你再压个窝， 啊， 上边里边倒点辣椒油， 是吧？ 是吧？那小酒窝周围，你反正弄点黄豆啊，反正韭菜啊什么的，总之你色儿不太一样呗， 嗯， 哎呀，然后浇上了这个辣椒油，滋啦一声，所以你感觉特别。化腐朽 为 神 奇，是吧？ 哎， 尤其是浇上那热辣椒油，滋啦一下的 时候，是是是， 有点辣味儿，还提口味呢。 哎呀，做这道菜讲究的是个功夫， 嗯 啊，当然了，也需要一定的手艺。尽管生麻豆腐其实挺便宜的啊，但是炒了之后，你上饭馆你点这个不便宜。 那放了多少油呢？ 对啊，且不论这油钱料钱，你炒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大师傅花的心血，那一直关注着呢。 哎，所以你今儿。就是北京的超市里边有卖的， 啊， 你可以回家自己炒一试试，你能感受出来这个东西确实不便宜的。 对啊，真想炒之前，我觉得还是得跟人家地道的， 啊， 会做的师傅 啊， 取取经，再贸然，才不能贸然的去自己下锅炒。 我第一次直接就买回家自己炒的，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反正 就是 自己吃， 形儿不太好看，但是味儿绝对是那个味儿啊。 嗯， 当然了，麻豆腐的吃法也特别的有说道。 啊， 吃这口不能像你吃那个大鱼大肉似的，你开始那狂嚼 啊， 你嚼不动，没东西， 嗯， 到嘴里就化了， 是， 对吧？最好呢是用筷子夹上一点，然后放在嘴里边慢慢的就是咂嘛， 啊， 让那种牙齿之间都渗着那种别致的油香， 嗯， 然后你再能够体会出那种咸酸香气当中那种感觉。 吃这个时候舌头可不能偷懒，得使了劲儿了。 哎呀，不用吧。 用舌头去慢慢体味那个， 啊， 那个豆渣和油之间的那个滋味， 是吧？ 啊， 这个过去你知道，嗯，酒腻子你懂吗？ 我懂， 啊， 形容一个人喝酒喝的特别多，啊，然后喝酒酒龄特别长。 对对，就是非得好喝酒，或者说最后说那个给我俩钉子，啊， 干嘛呀？ 就着那个嘬那个钉子，我能喝一斤二锅头。 嘬钉子都能喝， 哎，酒腻子的形象就是靠嘬钉子来体现的。啊，人家酒腻子喝酒，据说讲究一滴一滴往下渗，啊，打二锅头就打二两，然后能喝半天。 那是咂摸着品那滋味。 所以你吃麻豆腐，你就得慢慢品，你就跟那个酒腻子喝酒似的，你慢慢跟那吃， 啊。那这可是不能盛一大碗，炒一大碗吃不了 啊。所以你看，人家说了，说这个酒腻子好喝酒啊，人家也爱吃麻豆腐，咱， 啊， 俩凑在一块儿比较合适。 麻豆腐就着钉子，再就着点酒， 嗨，般配着算是。当然了，我吃麻豆腐最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就米饭。 就米饭 啊。 啊， 就是你拿勺崴一勺麻豆腐， 嗯， 你拌在米饭里边， 嗯， 特别好吃。 那这看来做炒这麻豆腐的时候得多放点黄酱， 是吧？ 嗯， 一般来说，这炒麻豆腐一般的得在这个清真饭馆 啊，这地道的回民美食。 啊，对对对对，咱俩吃最合适。 是 啊，南兰顺啊，烤肉季啊，这些清真老字号口味非常的地道，而且呢，麻豆腐记住了，一定得趁热吃。 嗯， 凉了吃你糊嘴， 尤其是那个荤油炒的， 啊， 用羊尾巴油炒的，它容易硬 啊。对对对， 等凝了之后口感就不好了。 对对对，糊嘴嘛，然后你这味儿也稍微差一些。 对， 所以 下回，我怎么老搭你吃饭呢？下回带着你，咱找一家地道的清真的馆子。 我倒是更想尝尝让师母做一顿，连那个下回咱答应好那个、 啊、 这那个炸酱面，然后一起加上麻豆腐。 他不会做麻豆腐， 你可别说，保不齐师母做的比你好。 这基本上都是我做， 啊、 我们家饭基本都我做。 我又开始崇拜师傅您了。 一年做不了两回，会做不多做，你知道吧？ 做两回是两回。 哎，总之有机会的话，应该好好尝尝麻豆腐。 说好了啊！ 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爱吃麻豆腐吗？ 嗯，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吃麻豆腐配白米饭，可好吃了。 多放点黄酱啊！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市民美食哈。 对， 刚才说的是麻豆腐，那咱就把豆汁索性都说了。 一家的。 哎，人的这个肠胃应该算是有地域性的，对吧？ 地域性啊，对， 对吧？ 吃惯了什么东西， 哎， 好你口味。 同样一种吃的东西，本地人可能视若至宝，外地人根本就，哎呀，这什么东西？这跟刷锅水似的，我才不吃呢。 吃不惯归吃不惯， 哎， 你别贬低， 啊。当然了，这个特别的常见啊。你比如说绍兴有很多的臭苋菜，你吃过吗？ 就这 是吧？ 黑暗料理。 绍兴人都会把长老了那个苋菜摘了叶子之后两寸来长，然后用那个腌荠菜那汁儿沤成。臭卤里边 这一用哦这字儿他就知道这味儿。 哎呦，当地人可爱吃喽 啊 你外地人你尝一口试试，直接就开始转第二家不吃了。 这安徽还有那种毛豆腐臭鳜鱼， 啊，是吧？ 那豆腐一定得哦长毛了之后，反正外地人也是，哎呦，这还不如刷锅水呢。 老板有白开水吗？然后不喝，跟那儿漱口， 太味儿了。 当然了，北京的豆汁儿也是这一路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地方风味儿，以至于能不能喝下去这碗。绿酸馊的这种汤， 看缘分了。 对，你看看，你可以试试。当然了，有人说这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的这个标志啊。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你比如说我土生土长北京的，我也不爱喝豆汁儿。 你也喝不惯呐？ 不是，我就不怎么喝啊，这太难喝了。 这衣服那色儿是吧？ 是豆汁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跟麻豆腐其实他们算是一家的，啊，都 姓豆嘛， 都是近亲啊，都是用做绿豆粉。下脚料发酵而成的， 嗯， 这味道特别怪，外地人抿上一小口直接能喷出去，可是老北京好这口啊，而且呢不分什么汉族回族满族， 嗯， 然后是不分贫富贵贱全都特别喜欢。据说当年哈，啊，很多京剧大师， 嗯， 啊，唱京戏的像什么马连良啊，人家都是不折不扣的豆汁迷， 是吧？ 啊，梅兰芳，你说人家祖籍江苏，人家也好喝这口， 要不然人嗓子好呢，是吧？ 哎，这也没这关系啊。这个要说京剧和豆汁还真是挺有缘的啊。荀派的代表作《豆汁记》 啊， 就取材于冯梦龙的寓世名言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嗯 啊，里边说的是一个落魄的连乞丐都不如的穷酸书生，然后饿倒了在一个门外，然后这个是一个乞丐头的门外，然后这乞丐头的女儿啊，金玉奴出于怜爱用豆汁救了他一命。 你说那作者冯梦龙是不是也北京人呢？ 应该不知道，反正据说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啊，然后就是以身相许 啊。 可是一样啊，中了功名之后 抛弃妻子了。 对啊，反正这个剧情是一波三折，堪称经典。这说的是豆汁 啊， 你看多有文化的一种小吃， 结局不太美好的豆汁情缘。 哎，豆汁儿说好了哈，虽然早上起来很多人爱喝，但是它不是早点。大清早你要是喝一碗搜肠刮肚的这个酸汤，你想你这胃能舒服得了吗？ 嗯，是。 是吧？早点喝的是黄豆做的，那叫豆浆。 豆浆。 哎，现在你去地铁站门口， 啊， 来个是鸡蛋灌饼，来杯豆浆啊，对吧？ 对。 啊，绿豆做的豆汁一般都是在下午喝 啊， 解油腻。 下午茶，老北京下午茶， 清理脾胃啊，既可以这个解渴充饥，又能够提神醒脑，所以呢，这天喝稍微的晚了点，夏天喝的时候感觉最好。 对， 夏天的下午喝啊，所以呢，豆汁喝的是个酸辣烫，讲究的呢是用，你现在都找不着锯末，你知道吗？ 锯末 啊，就是那个木头， 锯末子 啊，就那个，然后用它生火慢慢煮。等到这个水完全和豆汁完全交融，透出那种酸甜的感觉来， 嗯， 这才算熬透了。 哦， 啊，喝的时候必须得从那个锅里边煮着冒泡 啊， 就是沸腾的锅里边，滚烫的锅里边，然后你盛完了之后，你的吸溜着的吸溜着往下喝。 那它大口不了，那么烫。 哎呦，反正你一碗豆汁下去， 五腑六脏都觉得特别的舒坦， 这喝完了之后也发汗了。 哎呀，要说讲究呢，你还可以配两层皮的马蹄烧饼、 嗯、 啊，然后焦圈， 焦圈， 咱知道焦圈配豆汁儿，这算俩人般配的。 像我这种外地人都知道、 啊，是吧？你再来一小碟儿拌上辣椒油的细水疙瘩， 嗯 啊，然后你慢慢吃，特别的酸爽 啊。 当然了，许多外地朋友出于那种好奇心，哎呀， 尝尝也得尝尝啊， 尝尝吧，尝尝吧， 不尝豆汁儿费好汗呢。 据说曾经有一位香港著名演员。那个张国荣 啊， 张国荣曾经来北京去护国寺小吃店那儿说，哎呦，尝尝北京人的可乐，啊、北京人的可乐豆汁儿，哎呦，一碗热气腾腾豆汁儿端上来之后，人家非常好奇的喝了一小口，然后抿了一下嘴，说了一句特别的经典的话， 他说什么嘞？ 哎呀，味道太怪异了， 太怪异， 实在有些喝不下去啊， 确实喝不惯，倒是挺诚实。 啊、经理说这个第一口都喝不惯， 啊、 你多喝两口， 再来呢。 再喝两口，实在不行，这样我给您搁点白糖 啊 豆汁里边加点白糖加进去之后，张国荣又喝了一口，抬起头来依然说，哎，有酸奶的感觉， 酸奶、 啊，要不然您再来喝一杯。人家说，哟，你看这个好这口啊，以后常来 啊，这还喝上了。 然后张国荣说，肯定来，肯定来。果不其然，第二年人家又来喝了， 果然还喝上瘾了。 啊、兴许啊，这个品尝一些特色小吃也需要慢慢的培养和训练，就像。你看京剧，你第一次你看不懂，你慢慢学，慢慢看，越看越喜欢， 需要一积累的过程。 哎，所以你可能这个看进去了，就爱上这门艺术了。 嗯， 得跟喝豆汁儿一样，你下回要不然哪天下午再请你吃喝豆汁儿去。 这一连可许出来好几顿饭了、啊。 哎呀，先许着呗， 啥时候实现还不好说呢。 再说呗， 再说可不行。 过完大年三十就不算数了啊。 那今年这事得了了呀。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啊？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